最近一段时间也在经历着低温雨雪的天气。那对于他来说，我们将要回暖，他们呢还会寒冷继续。 嗯， 这是对于这个亚洲和欧洲的天气情况来说的。回到咱们国内呢，实际上低温天气对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来说，表现的最近一段时间表现的也尤为突出，也可能你听说过。像南京包括浙江这一带，安徽也是经历了近40多年以来这种低温寒冷的天气，现在呢还是在继续，它的回暖也是要在下一周才能够回暖。这就是国际和国内的旅游的天气情况。 谢谢李老师，因为我们知道下一周就应该迎来咱们的春节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咱们中国人出行的地方，雨雪天气尽快的过去，也让大家的出行更加顺利一些。好，谢谢李老师，我们下回再说。再见。 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北京时间中午的1:07，环球旅行家到了周二的环球趣闻录，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离春节越来越近，这个要出门的朋友越来越多，环球趣闻录是不是也能够给您一定的提示和这样的吸引力呢？ 找一个理由去请假呗。 对，每次听到这个片花里边说这个找一个理由，每周都需要一个理由 啊哈， 这个让大家觉得春节假期应该更长一点好。我知道有很多拼假的朋友，如果你也能够在自己的假期旅途当中，能和我们说到这些趣闻当中的地点相逢，我觉得是太好的一件事情了。 那我们今天的环球趣闻录的出发目的地呢，就定在了离咱们不远的地方 啊， 在俄罗斯的莫斯科。有这么一家听上去很像是小朋友玩的地方，因为它有橡皮泥，它叫做橡皮泥咖啡馆。 会不会有朋友在这个春节选择去莫斯科度假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橡皮泥咖啡馆到底是什么样的。有一些餐馆或者是酒吧或者咖啡馆会把他们的墙壁装饰成一个留言区，这个大家应该都遇到过吧， 就是自带大众点评功能。 对，那个留言墙上你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 对， 全都是各种各样的那个便签 留言 小贴士。 对 啊，这样的东西呢，其实对于每一个去旅行的人来讲，一个交流的机会，也是一个留下自己足迹的机会， 而且是一个出口。因为我们老说在有一些公共场合会有很多人愿意就是在此一游 啊， 然后这就是开辟，对，然后这就开辟了一个非常合理合法和合情合理的地方，让你来做一个情感的输出。 你说过去咱们讲说对着树洞啊说几句话是吧，把秘密藏起来，其实这个留言的功能就有点这种相似的地方。 对， 那我们知道这种留言墙呢，在酒吧或者是咖啡馆呢，它都是让大家去留下自己的心情和文字的。 是，像 俄罗斯的莫斯科一家叫做迪杜咖啡馆，这个地方呢另辟蹊径，它向顾客们提供橡皮泥装饰墙壁。这个已经有几年了啊。大家想象橡皮泥去这个墙上各种各样的粘的话，它会是个什么样的景象？ 它是3D立体的吗？ 这个，来，我们看看啊，说这个咖啡馆的墙壁被超过了14万件各色橡皮泥手工占据，让这家咖啡馆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叫做最吸引眼球的咖啡馆。 因为咱们小时候或多或少都接触过橡皮泥。 你捏过什么？ 我其实这种手工3D的我不太行。 我成功的捏过一只小狗。 保留了很多很多年， 然后变硬的，它会， 对对对 对, 对，然后就一直放在我那窗台上， 到现在还在吗？ 后来就不见了，但是问题在于， 老有人拿你东西，真是。 自从捏了那只小狗以后，我就再没捏出过任何其他的作品。 那只是一个巧合，是吗？ 非常成功啊！ 其实这个咖啡馆不只是墙壁哈，它的天花板甚至一些家具上也被橡皮泥手工覆盖了。 嗯， 咖啡馆老板说了，之所以想到向顾客去提供橡皮泥，是希望可以以一种半永久的方式去供客人们留念。 嗯， 同时呢，也是为了让等位的客人不再寂寞。 嗯， 万一张帆的捏的小狗出现在这个咖啡馆，对吧？ 我的天哪，那我就出名了。 对，所以呢，店里面每张桌子上都备有装着橡皮泥的盒子，所以客人们但凡灵光闪现的时候，就可以捏出一些橡皮泥的艺术品。 嗯， 然后留下来。 哎，经常我们说那个需要在某些等待的时刻。啊，消磨一下，杀时间哈、啊。 做个美甲呀，吃点零食啊。 对，你去过西安是吧？ 我没有、啊。 没有，你吃过羊肉泡是吧？ 啊，我吃过，吃过。 吃羊肉泡之前要干嘛啊？掰馍。 啊，对，我以为要洗手呢，我想说没有这个功 夫。对对对对，洗了手再掰，洗了手再掰。 我没洗手。 哎呀，那味儿够足的。哎，这个有人说掰羊肉泡那个馍啊， 嗯， 就是有一种像是手工一样的事情，然后也消磨了你在那一段等待的时间。 那个馍掰的时候手上最好没有美甲，要不然连那个指甲一块掰进去了。 嗯，吃起来很美味。当然我们说这个橡皮泥呢，其实我觉得有同样的功能。 嗯 啊，而且你想，你做美甲的时候是别人给你在做， 对， 那个作品呢是别人塑造出来， 对， 而橡皮泥呢是你自己在那儿捏来捏去。 对, 对，那随着这个咖啡馆，我们说的俄罗斯这家咖啡馆，橡皮泥作品是越来越多，因为好几年了嘛。 对， 那店员呢他们就不得已要把一些老的作品啊要移走了， 嗯， 留出一个空地来安置新的作品。 嗯哼， 不过呢这个店里据说也有唯一岿然不动的，是一幅橡皮泥版蒙娜丽莎。 哇， 橡皮泥捏的啊，蒙娜丽莎。哎，我就想问问那个，那本来是个平面的东西，要捏成立体的，它怎么能创造出来这个后面是什么样？ 对呀、啊，那你说蒙娜丽莎那个睫毛是不是也可以穿出那个画板？ 我的天， 扑闪扑闪的。 当时呢，据说人们在俄罗斯艺术家叫尼什卡·萨夫罗诺夫的指导之下，是耗时了一个月，用掉了120公斤的橡皮泥才把它完成。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橡皮泥作品是一个艺术品啊。 对， 它的作品呢，应该长是103厘米，高160厘米，是世界上最大的橡皮泥做的蒙娜丽莎，而且进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嗯，但是也需要提醒的是，因为店里面橡皮泥太多了， 嗯， 所以你进到这个店里面呢，除了咖啡味儿以外，还会有一股橡皮泥味儿。 哎，我现在都能感觉到那个味道。 对，我觉得它可以应运而生，一款咖啡就叫橡皮泥 咖啡。 咖啡， 有人会喝吗？ 我就是不是真的把橡皮泥放进去吧， 啊、 只是他们家的 咖啡味道做成那样。 对、 嗯， 就是招牌就是橡皮泥咖啡。 嗯，其实橡皮泥的味道倒不是特别的刺鼻，也不是让你特别反感。 它只是有童年的味道。 对对对对对，有一种还有一种书卷的味道。 对对对、 啊，因为橡皮泥跟咱们的文具老是联合在一起的。 是， 刚才说到的就是莫斯科的橡皮泥咖啡馆，这世界上真的是很多事情不告诉你，你永远不会知道。 想不到。 接下来咱们说的这个。这件事情呢，让很多喜欢吃法餐的朋友可能觉得也是匪夷所思啊。 嗯、 有一家法餐厅，据说他们自己申请退出了最厉害的米其林美食指南。 啊，能评上米其林可是很多餐厅求之不得的事情。 对， 这家餐厅就不请自退是吗？ 对对对，就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某些压力啊。 哦， 什么样的压力？我们来看一看。说这个主厨啊，因为觉得评级太大压力了。 嗯， 你知道米其林这个评级的，它是世界上最厉害的。 他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后来你这儿评级， 这也是啊。你说让人这个主厨，人平常顾客反应挺好的， 就某一天恰好没发挥好， 来了一顾客， 对， 碰上了，那顾客还是一 评级的，对 对。米其林公司呢，据说日前也同意了这个请求。哎，这还是说第一次啊，有史以来第一次，因为这类原因允许一家餐厅退出这个美食的盛典、 嗯、 米其林的美食指南。 这个法餐厅呢叫 La Squid， 我不知道我念的对不对啊、嗯、法语。 啊、反正你我也不懂。 反正你听不懂对吧、 啊、 位于法国阿维隆省拉吉约勒、 嗯、 连续18年获评米其林美食指南三星推荐。 老店啊。 三星推荐十八年 啊。 对。大概在10年前呢，塞巴斯蒂安布拉从父亲那儿接手了这家知名餐厅，悉心经营。 嗯， 也这种餐厅必须是传承下来了才行。 对。 但是他去年9月就萌生出了退役。他说呢，不愿意继续再接受专业人员不定期抽查的巨大压力来烹饪美食。 这压力确实有点大了啊。 嗯、 就是有人老是要不定期的跑到你这儿来 临时的，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 可能他觉得烹饪是一件就是很随意很随缘的事情、嗯、应该就是论心情而定。 哎，这件事情倒是有值得讨论，就是我们通常说东方美食和这个西方美食的不同，因为我们知道在你比方说你去过的德国哈，这个德国的好像据说做饭的时候就非常严谨， 就是多少克多少克，咱们这儿的菜单是盐少许酱油少许、 哎、咱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厨师全凭一把盐， 对、啊、全凭手， 全凭这个手上的功夫。但是这件事情呢，其实西方和东方呢也不是那么有严格的界限的。你比方说这家餐厅的这个主厨，我觉得他可能就享有一种更宽松的环境， 嗯， 他想要的是刚才你说了随意性， 对、 啊、你不要每次都到他这来给他暗中评个分，那他也受不了这个事儿。 对， 这个布拉说啊，他每年要接受2到3次的评级的审查，时间是不一定的，每道菜品都可能是审查对象。后厨他们每天要做500道的菜品，也就是说这意味着其中任何一道菜都有可能被人家给选中了，然后不知名给黑了。 嗯，然后这老板说了，说退出米其林美食指南，我也知道，哎，知名度会降低， 嗯， 但是我欣然接受，我想让自己家这个餐厅翻开崭新的一页，不想去想我的创作是不是能够迎合米其林专业人员的胃口， 嗯， 因为毕竟每个评判人员都会有自己个人的喜好嘛， 嗯， 对， 这个米其林美食指南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啊，是米其林公司旗下的叫明星出版物之一，专门介绍可以品尝特色美食的好去处。每年呢，他会派出近100名的专业人员，让这些人呢以普通顾客的身份到餐馆里去吃饭，自付餐费。 嗯， 在他的三星评级体系当中，三星级刚才要是原因那么惊讶呢，那最高级的， 对呀、 啊，啊，然后还是得需要提前预约的，值得专程品尝的这样的最佳餐馆才能是三星级的。 对， 二星级呢是叫做即便绕道也值得一去的餐馆。 嗯， 一星呢是附近众多餐馆当中的一个首选。 对， 就是 当初刚刚有这个指南出来的时候，是为了推销他们家轮胎嘛？ 哎，对， 那你多跑点道儿，体验一下他们家轮胎是好用的， 就到处那个都是肉的那个轮胎是吧？ 对，轮胎人。针对这个老板布拉的请求呢，米其林公司工作人员布莱尔多兰克洛泽尔回应说，米其林美食指南不愿意强人所难 啊， 对于这家法餐厅的推介不会出现在定于2月5号出版的米其林美食指南2018版当中， 也就是从昨天开始， 对，昨天刚刚出版了全新的一个指南 啊，没有这家餐厅了。 对， 但是我相信啊，有的时候餐厅在于什么，不在于他那个级别有多高，在于老顾客的回头率有多高。 对对对对，如果你的那些顾客是认你的，即使你不在这个米其林的这个指南当中，他们也会去、嗯、 名声是什么，身外之物吗？ 对啊对啊对 啊。来吧，我们继续来说说吃的。刚才提到米其林离我有点远，特别是三星啊，想吃一顿不容易， 在北京确实也没有， 汉堡比较容易吧、嗯、 啊，但是我觉得这一款可能你不会接受、啊、 我们看看袁一说的这款我不能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汉堡。如果大家觉得吃完一个汉堡不够， 很多男生都会说没吃饱啊，吃一个、 嗯、看反正有几家店是这样的哈， 嗯， 越来越小是吧， 没肉、哎、两层面包加点菜， 吃那个太 一口咬下去肉没了， 嗯，就是完全是这个浪费生命啊。 来推荐这家吧，这家英国伦敦的餐厅， 如果你还能再吃一 个，推出这款重3000克的汉堡。 多少？ 3000克。 妈呀，这款汉堡，刚才原因不是说那个普通汉堡里边肉少吗？ 啊， 这块汉堡6块肉饼， 天哪！ 中间夹着的是斯提尔顿奶酪、蒙特里杰克奶酪、墨西哥干酪，多种奶酪啊。 哎、 然后接下来还有，这不是你都爱吃吗？还有热狗肠、烟熏火腿、烤火鸡肉片、烟熏培根、蜂蜜火腿、辣牛肉，然后还给你生菜2片面包。面包没多的啊，面包就2片、 嗯、 整个汉堡上再给你浇上500多毫升的奶酪酱汁儿。 哎呀， 怎么样？ 6块肉饼，每个肉还都不一样。 你能吃俩吗？ 加的奶酪，不行不行不行，我可能能吃仨。 太诱人了是吧？ 开玩笑啊、嗯、这个罗德豪斯餐厅在2月2号到2月16号出售这款超级巨无霸汉堡、 嗯、 每天呢只在晚餐时段供应3个小时。 啊，限量的。 每天最多供应10份。 天哪。 晚上 啊，晚上 情何以堪，真的。有意尝试者呢也需要提前电话预约、 嗯、 前50位是免费的 哦， 50位以外的消费者呢、 嗯、 需要支付30英镑，也就是折合人民币268块钱 一个汉堡。 如果能够在15分钟内吃完可以免单。哎，你发现没有，这个问题在哪儿啊，每天只供应10份， 10份嘛， 但是前50位是免费的，所以意思是他这一份汉堡不是给一个人来准备的。 啊，对，有可能就是一个人吃不完的是吧？ 对，肯定一个人吃不完，这他三公斤。 三公斤，就是我们通常听到那些比赛里面的大胃王， 哦， 也不太可能。 对啊， 吃掉这个 东西会吃坏的， 所以这个东西是要分成几份儿。 我觉得是的。 然后他们说，这个消费者支付那个30英镑，也不是指的一整个汉堡。你吃了一份就是30英镑， 那有可能， 对吧？ 反正50名以外 的，你能吃多少在于你了嘛？ 对对 对。 然后是15分钟吃完可以免单。 对。 据你估算，如果把它分成4份，这样吧，分成3份比较好分啊， 就 是1公斤 一份， 分成3份，1公斤，如果15分钟吃完，是不是也挺困难的？ 我觉得挺困难的。 我基本上中午是一两米饭啊，半个菜。 你看看，你看看，是不是 相差太远了？ 差距啊！ 啊，得练是吧？ 对，得练练。 啊，向你学习。 中午的1:20，我们说了好多吃的，米其林三星也好，还有3公斤重的汉堡也好， 嗯， 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先解一解你的这个燃眉之急哈？ 让大家还是消消神儿吧，你。 听小段音乐，音乐之后继续回到环球趣闻录，我们稍后回来。 只剩换了园中喧嚣覆盖了沉重，城市点亮了夜空，皎洁消失霓虹中，马戏团不用庄重，表演快乐有恃无恐。你笑了，我就成功，不必计较心痛不痛。小丑的梦没有人懂，不奢望你真的感动，厚重的钟隔着寂寞，热闹的城其实无魔，小丑的爱没有人懂，只希望看见你笑容，陌生的脸孔都错过，只剩下你一个。 环球趣闻录，我们的节目继续回来。我们接下来的目的地就要去到我们每一周都会去的目的地了。 嗯，这就 是英国。 环球趣闻录里边发生事情最多的地方了。英国，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这个趣闻。其实我觉得倒挺感人啊，这说的是百年之前的一封信。这么说吧，是一张明信片。 嗯， 终于到达了它的目的地。 迟到了100年，一个世纪的时间。 据英国的媒体报道说呢，寄信的人是一名叫做特德的士兵，收信人是汤姆金斯小姐。 感觉有浪漫的故事在背后， 是吧？一听这个就觉得汗毛都竖起来了啊。 对啊， 这个明信片的正面印着的是温切斯特的街景，贴着一张 面值半便士，印着乔治五世国王的绿色邮票，邮戳日期是1917年11月16号。 这张明信片呢，最终是在去年7月份被投递到赫特福德郡的圣约翰高中校长安德鲁·塔迪奥斯手中。作为集邮爱好者呢，塔迪奥斯查看学校邮件的时候，注意到了这张明信片的邮票，进而呢就注意到邮戳的日期。他问邮递员说：“这张明信片怎么会迟到那么久呢？”邮递员回答说：“啊，我们只是正常投递，领到了什么就投递什么。” 正常投递啊，100年的正常投递。1917年的11月16号，如果刚才大家听到我们说到的当中一些线索的话，你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联想。你比如说，我们提到说是半便士的，印着乔治五世国王的绿色邮票。乔治五世国王在英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第一，他特别喜欢邮票。第二，他应该是温莎王朝的开创者， 因为邮戳日期1917年， 也就是说温莎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叫起来的。 对， 那么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明信片呢是100年前的，从这个明信片的内容来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汤姆金斯小姐当年应该是在冈德里夫夫妇家里啊，她做佣人帮佣， 这是收件人。 这个冈德里一家呢当年就在这个学校所在的地址住，1920年就搬走了。你想100年多大的变迁啊，这里 1917年寄出的， 对、啊、 1920年搬走其实也合理嘛，对不对？3年还收不到一封明信片吗？ 但人家说了正常投递100年 啊没说OK。 这然后这个地方1993年的时候变成了今天看到的圣约翰高中， 搬走以后的73年变成了一个高中 学校 了。然后校长呢就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学生们，大家都希望知道这个寄信人特德是谁。校长说了，这张明信片让我们学校里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它是通过正常邮递渠道出现的，而邮递员根本没有注意到这是一张迟到了100年的明信片。 你寄一封信100年之后到，这不跟我们埋在地底下那个东西是一样的吗？ 那个叫时间胶囊， 对 是吧？ 对 对。哎呀， 然后这封信估计他是没有办法把信息传递给想要传递到的那个人了， 因为他们家族的变迁呐、搬家，你也找不到那家人了。 但是如果能找到那个人的后人，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有纪念意义的事情。这封信将被永久的封存。 看看英国媒体还会不会持续关注这件事情 啊？这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啊。 对。 说到这样的浪漫的事情呢，在英国确实还是有很多很多，所以我每次的这个环球趣闻录说到的趣闻不仅仅是那些耸人听闻的， 对，也有一些让你觉得 感人至深的， 对，很欣慰的。我们在下半段的第一条呢还会跟各位来分享一条充满浪漫情怀的一条信息，也是在我们的旅途当中发生的，也稍事休息，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 二 什么呀？ 那东东东 东什么东呀？ 2018冬奥会纪念钞北京地区的认购活动开始了。 那你还不赶紧带我去？我有个客户就喜欢收集纪念钞。 你别急呀，先打电话报名，报名成功后这个周五至周日去可以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就可以认购领取。 那你赶紧把电话告诉我。 电话是400-919-6100，400-919-6100，400-919-6100。 2018冬奥会纪念钞在北京公开发行了，即日起拨打进行实名制牌号认证，即可在本周五至周日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购领取。牌号专线400-919-6100，400-919-6100，400-919-6100。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排队还订不到了。 收藏区景镇， 正月初一到初五，平谷区春节文化庙会欢迎您。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望京方恒购物中心喜迎新春，珠宝服饰优惠多，乐动成长新落座。 西北唐宫林之玉宴下厨房年夜饭火热预定，精彩尽在方恒购物中心。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 美潮 Mako 看北极熊、企鹅、海豚、白鲸、美人鱼表演，就到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初一到初十，属狗市民仅需19.9元。 赏雪何须行千里，红灯京味四合院，房山圣林山雪乡欢迎您。 炫彩冰雕、趣味滑雪、矿质温泉、豪华酒店度假，就到来源华中白石山温泉度假区，电话400-066-6020。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8178-1111。 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年轻世博园让您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迎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 7.6，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北京时间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环球趣闻录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来到我们下半时段重点区域啊，这个重点趣闻的发生地英国。我们再说一个浪漫的事情。 好， 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蜜蜂它会制造蜂蜜，对吧？ 啊， 哎，我要说的这件事情你要听好了，这个蜜蜂呢不但会制造蜂蜜啊，这个养蜂的人他可以用蜜蜂声音来作曲。 哎，不是之前那个玩那个键盘游戏时候有那个什么野蜂飞舞吗？ 野蜂飞舞是最有名的，是吧？ 对， 你记得在那个在周杰伦那个不能说的秘密里面斗琴那一段， 啊哈， 特别厉害。 对呀， 你是不是小时候也斗过？ 我还没到那个水平吧，可能那个需要练，那需要练。 真的，我发现他们那个手指都快的那个速度啊。我们要说的这件事情呢，是真是来自英国，养蜜蜂和作曲这两件事情看起来多不搭嘎，是吧？ 啊哈， 他是英国音乐人叫比昂伊桑普的两大爱好。 哦，又是个养蜂人，哎，还是个作曲家， 这真是让人想象不到啊！这两个是有什么联系呢？如今呢，据说他尝试用蜂群的嗡嗡声真的来创作电子音乐，把自己的两大爱好完美结合在一起。 哎，我还真认识这样一个人，我上次在德国采访的时候，那个 DJ 就是， 他是养蜂人吗？ 他是爱鸟的人。 哦， 他会用就是大自然中的， 就是你发过的那一张。 对，他会用大自然中很多的声音结合到自己的就是 音乐 remix 当中 创作。 对，他们的 remix 不是说一个有一段现成的旋律然后去做混音的那种状态，它是从最基础的就是输入的时候就是自己来创作， 素材都是自己弄的。 对， 这个我们来看看英国的这个养蜂人他有多厉害啊。桑普今年已经50多岁了，伦敦人啊，伦敦腔。这个比昂伊是他的化名。就桑普呢，童年的时候就喜欢蜜蜂，后来发现蜜蜂不仅能产蜜帮助植物授粉，还能用于他的音乐创作，就是作曲。 是， 他录下了蜂群的嗡嗡声之后，分析声音的频率，用它们创作出动感十足、适合跳舞的乐曲、舞曲啊。他还在2006年到2016年这十年之间发明了蜂巢合成器。让他感到自豪的是，他用这个蜂蜜当电阻来限制回路当中的电流，我的天哪，然后以这样的方式来调节蜂巢合成器发出的声音，力求让自己创作的乐曲带有一种叫有机元素。 天哪，太神了我发现他们这些都特别会动脑子，而且会就是利用手中现有的素材做一切事情、 蜂蜜天天见吧，你没有想过拿它当电阻吧？ 你可能会把蜂蜜当胶水，我都不会当电阻 好吗？ 桑普说他之所以用蜜蜂的声音来作曲，是希望借此来引起世人对于蜂群崩溃失调症的关注。 那这是个什么症状？ 它是近年来出现的但至今原因不明的一种不正常现象、它的结果呢，就是大批蜂巢内的工蜂会突然消失。它2006年年末出现在北美蜜蜂群之后，这个现象哈、然后就被学者冠以了蜂群崩溃失调症。欧洲的一些国家也曾经出现过。那这个桑普创作的蜜蜂乐曲呢，在欧洲多个环保主题节上播放，还传到了加拿大。 所以他现在已经发行了叫蜂群乐曲的专辑，签订了相关书籍出版的合约，还计划举办蜂群乐曲巡演。一个养蜂人能够把自己的养蜂的事业和音乐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哎，关键是就是一开始听他的故事，可能这样一类人咱们会觉得说啊了不起，他 就是多种爱好嘛， 他对爱好很多，然后还能有机结合在一起。然后当你知道他背后更深一层的意思的时候，比如说对于蜂群的这种现状的一种关注的时候，你就会 特别是他关注的是我都不知道的事情， 对对对， 完全没有听说过。但是他你看他关注的这件事情恐怕对我们的生活还是会有影响的。你想想你的蜂蜜来自于哪里， 对，工蜂如果消失整个蜂群就 完蛋 紊乱了。对、所以就是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干一行，说就是这样的人。 这个向桑普同志学习啊。他用蜜蜂声音来作曲。那接下来咱们来再来看一看和小动物相关的另外一件事情。有人会以为有一些动物啊，它就是本能的吃东西，是吧？然后呢，这个动物最好的就是吃完东西。哎，对，你说的是某一些动物，你比如说搬家的那些动物， 蚂蚁， 蚂蚁，蜜蜂也有哈。然后这个小松鼠。我们接下来说这个小松鼠啊，很多人以为小松鼠只会啃坚果嘛。是吧？因为它牙特别好。 对。 比我牙好，那坚果我不行。 就是、对。 然后呢？没有人想到他们还是冬奥会的健将。不过呢，他们不会出现在我们知道的平昌冬奥会的赛场上，而是在一名瑞典摄影师的镜头前，他们展示了他们的绝技啊，有骑摩托雪橇，有滑雪等等的运动，都是他们展示出来的。 这么牛。这个48岁的摄影师海尔特韦根用各种小道具拍摄了一组以松鼠参加冬奥会为主题的创意照片。这些小松鼠呢，有的驾驶着摩托雪橇驰骋在雪原上，有的撑着雪杖滑雪， 这不是动画片吗？ 还像那个叫什么冰？ 你要说的是 冰川世纪 啊？ 对对对，就是那颗一直在追那个坚果的小松鼠，还有的推着装满滑雪用具的购物车。有一只小松鼠呢，立起身子，前爪抓举着印有平昌冬奥会标志的小木牌，好像是开幕式上引领运动员入场的礼宾员。另外一只小松鼠呢，站在了冠军领奖台上，脖子上还挂着专门为他打造的奖牌，一串坚果。 这个比较实惠， 简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这个维根跟我们说的这个摄影师呢，他是住在瑞典，5年前他开始拍摄，在他家里，在他家花园里啊，跑进来玩了一些松鼠。他用各种好玩的道具配合松鼠，然后就创作出了我们刚才说的一系列的奇思妙想的作品。他说这些照片就是最近4个月拍的。他说我们在瑞典的中部10月份呢就开始下雪了，我可以拍摄一些关于冬季运动的照片，而松鼠冬奥会是一个好玩但是很难拍的主题。 因为你想拍人都要去配合什么光线呐、天气啊等等， 关键人还听话。 对，所以韦根在拍的过程当中一定也是遇到了像光线不足 松鼠停留时间太短啊这样的一些困难。那为了捕捉到松鼠一个好玩的神态，常常需要等上好几天，所以出片率是比较低的。 对，我觉得韦根真是不容易，最不容易的我想象了一下，就是他肯定花了好多钱买坚果。 不停的逗他们。后来他们家院子里的松鼠都养了一个个膘肥身健的，没法参加平昌冬奥会。 对，都成退役的了。来，我们刚才说到的是瑞典，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瑞典啊。在瑞典呢，据说今年秋季的北极圈附近水域呢，将新开一座酒店。春夏秋三季，这样的酒店会在水上漂浮，冬季则是冰雪环绕。 这家酒店名为北极浴场酒店和水疗中心，坐落在瑞典北部的吕乐河上。从网上披露的建筑效果图看呢，酒店是呈同心圆的形状，借助一座长木桥和陆地相连并且固定位置。同心圆中间空心的位置是露天浴场，水温呢保持在4摄氏度左右啊，3.9摄氏度， 那够冷的呀 啊。但是保证不会结冰 啊！ 游客呢可以先在这里洗一个冷水浴，然后钻到桑拿房体验冰火两重天。 嗯， 酒店主体建筑里面配备有一个水疗中心、4间桑拿房、一个热水浴池、露天和室内淋浴以及更衣室。 嗯，反正我是要去那儿，我一定待在里头啊，我就不会进那个。 那还有什么意思呀？ 4度，你知道什么温度4度最好喝吗？可乐。然后这个说说酒店啊，说这酒店只有6间客房，最多可以同时容纳12名游客，每间客房25平，都有一面大的玻璃窗，让大家观赏美丽的星空和极光。 嗯，这个酒店张帆表示不想去住。 嗯， 那接下来这个欧洲小镇免费房子都送你。 哇，真的 就想让你去住一下。 是在欧洲是吧？ 欧洲意大利。 哎呦，咱们老说咱们现在这个小镇经济特别火嘛。 对呀、 看看意大利的小镇什么样。 意大利小镇奥洛拉伊正以1欧元，大概人民币也就是8块钱吧的价格出售数以百计的闲置房屋，以吸引更多的常住人口，提振经济。 我听说过，就是为了让大家来啊，就是这个叫写本都出来了， 下血本。 但是没听过8块钱人民币就弄房子的、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啊！真的 啊？ 不是，你这个说的我更有起疑心了。说过去半个世纪里，这个镇子啊，不少年轻人真的就不住在这儿了，就都到大城市去了 啊。 这全世界同样的难题是吧？ 对。 再加上新出生的人口少，欧洲这个问题尤其严重啊。然后小镇居民呢，从2250人减少到现在的1300人。 快一半。 对啊，虽然人本来就少，但是现在少得可怜了啊！大量房屋空置，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是大家通常说一个城市如果没什么人住的话，幽灵般的小镇。 嗯 啊，这种太可怕了。 这些闲置房屋呢，原来属于当地的牧民、农民，还有手工艺人。奥洛拉伊镇长呢，他就说了，他们和房屋的主人取得联系，请求把房产转让给小镇的政府。去年呢，也批准了一项法令，是允许廉价出售当地的房产，所以才有了我们刚开始开篇讲的8块钱人民币的价格。 8块钱一间啊？ 对，都是合理合法的。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是吧？这些闲置房产，我们来看看他们都是什么样子的，好不好？免得大家说你这是骗局，对吧？ 对。 这些闲置房产当中的200处是由萨丁岛特有的灰色花岗岩砌成。 这种万里庙，我跟你说，放在北京可贵呀、 完了，这装修的人这做广告来了。然后其他建筑材料采取的是当地山里和海滩上的一些原料。 嗯， 那么因为年代比较久远，所以房屋呢大多呢状况不是那么特别好，需要你修一修。哎， 修缮怎么了？修缮 对吧 ？也花不了你多少钱呀？ 对啊，总比你造一间房要便宜吧？ 对呀， 是吧？ 镇长说了，咱们俩可能拿回扣了。镇长说了，希望修缮老房子能够为小镇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提振当地经济。 对， 他们呢是坚韧的人，不允许小镇就此消失。 传统还是要保留。 对， 据说以超低价格你买了他们镇的房产之后呢，买家需要在3年之内就必须要翻新房屋了啊！你不能买了以后放在那。 嗯， 这是不行的。 大概要花多少钱？ 花25000欧元， 20万人民币 啊， 还行啊。 哎，小镇现在啊已经卖出去3处老房子了。 那可不是8块钱，你还想干？ 花了24块钱了是吗？ 对，已经赚了24了。 哎，这个小镇的领导说了，说他收到了几百份啊这个购买的申请，潜在的买家来自世界各地，这还潜在呢，这赶紧掏钱就完了，还潜在呢。 他们可能还没有翻新房子。 是，然后包括这些买家，包括有俄罗斯的、澳大利亚的，但是他没提咱们中国是吧？ 对，没有。 那咱们俩 张帆，你快成为第一个。 咱们俩， 我做第二个。 咱们俩集个资。 你出4块，你出7块，我出1块。这个小镇跟大家介绍一下，位于意大利萨丁岛中部。保留着萨丁岛原始自然风光和传统文化， 嗯， 就这种自然风光你是没得挑的，肯定是很棒， 肯定好啊。 但可能就真的是好山好水好无聊，不然也不会没有人。